从公交集团获悉，5月28号到30号期间，本市将会开通4条节假日专线，方便市民端午节假期的京郊游。部分线路会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以享受优惠，而各类的免票证件无效。详细的信息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和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客服热线进行查询。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啊，做得更好，这样子我们企业才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坚守，拥有初心并坚持不断向前的企业，在未来也一定能够收获自己的一番期许。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住我插在高粱里的一双手，伸着手大雨天朝路口，无能为力让你牵着走，头发乱湿的身体紧靠着我，控制手臂的动作勉强着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毒的苹果不能入口。 我想再伤口， 我 想失去你， 天使是我太温柔，微笑拥抱我， 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小心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最后谁是凶手？谁承受都回不了头。 是我想沉默留下钟，来脱手你加班我生命的旅途，吸引我一步步走向海市蜃楼，没想过留一手想回头，舒服自在也被你带走，你那热情的双手困住了我，你所安排的对手动摇了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毒的苹果不能入口。 我想再伤口 No， 我想失去你 No， 天使是我太温柔，微笑拥抱我。 Ça y est, c'est petit pas, le retour du bâtard barbare. Comme un faux croire pouvoir, je mets ta femme au trottoir. Toi tu dégages quand j'arrive dans la place. Trois pas tout dans ta face, ça se passe comme as. Je connais un enculé et je prends pour mon patron. Mec d'un gros pédé, t'es le roi des cons. Mon patron, je suis sur la pique. On pourrait chercher une égoutte ferme, tu es. Et me donne du fric. On pourrait chercher une égoutte ferme, tu es moi. Tu m'en mets le nez, tu n'as de l'Eurosman. Mais tu sais que j'aime bien me flinguer un gros con, t'en vends pas. You better believe it. You know how much you love her. Why you doing this to me? 你是我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小心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最后谁是凶手？谁撤手都回不了头。 你是爱情高手，每天出手，小心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借口谁是凶手，谁撤手都回不了头。 会懂，我只是要你心机，我

工作繁忙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在夜晚选择熬夜加班，但是熬夜必然是需要提神的，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在夜晚工作的时候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可是提神主要依靠的是茶叶当中的咖啡碱的含量，发酵茶经历了发酵的过程，所以咖啡碱的含量会略有下降。可是在茶当中，绿茶的制作工艺是没有经过发酵环节的，营养成分相对较高，可以提神、抗辐射，甚至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普洱生茶同样也有相同的效果，不过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虽然说绿茶、普洱生茶都有帮助熬夜的这样一个功效，但是毕竟熬夜不好，能在白天解决完的工作问题，就不要带到晚上再去熬夜加班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听完了生活小贴士之后呢，继续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西城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些私人团伙长期盘踞医院，动用各种关系大量的收购人体胎盘倒卖的现象。每一个胎盘在加工之后制成胎盘胶囊，售价可以达到800到1000元以上，倒卖的团伙也从中获利了数百元。那报道根据刊发之后，北京市卫计委也表示已经组织监督机构开展调查工作，同时组织全市的妇产以及设置产科的医疗机构开展监督检查。从市编办获悉，本市深化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提速，两年时间分两批共清理规范206项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事项，有152项保留清单将会于近日进行公布。市经信委近日发布了2017年度的绩效任务，确定今年本市为了推广新能源汽车，将会新建3000个公用充电桩。本市还将会推动一号一充一网全面深入落地，实现80%的社民服务网上办理。来关注网约车政策方面的消息，北京网约车新政在结束了5个月的过渡期之后正式实施，非经人经车的从事网约车的行为将会被正式叫停了。而在探访新政下的网约车市场发现，非经牌的车辆已经不被派单，非经级的司机也正在逐步的退出市场，专车非高峰加价成为了常态，一度业绩下滑的巡游出租车市场在逐渐的回暖。 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

陪你走，谁愿意和你斗，难听的别开口，谈情说爱是那么易，然而共存无话更易，沉迷冷战玩意，我与你也没法医，无谓在意，谈情说爱就算轻易，如何话别谁又会知，好不过相拥到半熟时，还掉你那门事也出于好意，当天对你好不好，难过隔着电话听不到，而我也是为你好，谁愿意难看到，朋友都做不到，谈情说爱是那么易，然而共聚无话更易，沉迷冷战玩意，我与你也没法医，无谓在意，就算轻易，如何话别谁又会知，好不过相拥到半熟时，还掉你那门事也出于好意，彼此也同时了解这爱情满意，坐上会旋木马，直到抛开你我为止，谈情说爱是那么易，然而共聚无话更易，沉迷冷战玩意，我与你也没法医，无谓在意，谈情说爱就算轻易，如何话别谁又会知，好不过相拥到半数时，还掉你那门事也出于好意， 只想在平淡中